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啊， 你好啊，陈燕 平。嗱，杨立门啊，今日我哋不如先倾一个咧，关于香港嘅医疗人手长远规划嘅问题啦。咁、啊，因为事缘咧，嗱，而家香港咧就只系得两间嘅医学院嘅啫。咁、第一间就系港大啦，咁、第二间咧就系中大嘅。咁、其实咧科大咧，佢哋亦都系表示咧系有意筹组一间嘅医学院嘅。嗱、相关嘅消息咧，其实就系早两日啦，有一啲立法会议员咧去科大咧就听佢哋嘅未来愿景嘅时候啦，咁亦都系引述翻咧啊科大同佢哋讲嘅一啲资料出嚟嘅。根据咧而家一啲披露出嚟嘅资料啦，就系即系医学院佢嗰个目标咧，就唔系好似而家中大同埋港大咁样，就系、收本科生，就应该咧系收呢、這个叫做第二学位嘅形式咧，去招收医学生嘅，即系你本身就读咗，咁然之后咧就再嚟读一个另一个嘅学位，咁呢个亦都系北美嗰边咧，即系美国嗰边咧嘅培训制度啦， 个学士后嗰个制度 系啦，嗱咁但系咧，可能呢度都要问一啲嘅问题，杨亚门，即系嗱，如果系真系做科大做呢个嘅医学院嘅时候，咁究竟佢个定位应该系点咧？ 当然讲到有新嘅医学院系成立嘅话咧，字面上系我哋都会欢迎，因为香港而家嗰个医务人员嗰个人手系十分之短缺啦，吓咁即系估计去到即系2030年咧，即系个人手嗰个差距咧系有成1600啦，咁跟住去到譬如2035啊，去到2040啊，就1700同埋即系1900咁样嘅，咁政府都出咗好多招系去招揽海外嘅医生翻嚟，甚至国内嘅医生翻嚟啦，吓咁但系仍然都系补唔足嗰个人手个差距嘅。咁你话长远嚟讲，嗱，头先你讲到话科大呢个系一个愿景啦，长远愿景啦，我觉得系应该嘅，唔系话真系短期可以有嘅，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嘅设施。但系如果你话长远，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700万人甚至更多添啦，如果去到2030咁嘅一个大城市咧，咁我觉得比对起即系其他国家有嘅相对嘅人口嚟讲，其实系足够或者系应该系有起码第三间嘅即系医学院咯，吓咁但系当然要睇翻个定位啦，吓咁而家中大港大都系其实佢自己除咗系面对即系病人个需要之外，都系做好多科研嘅嘢嘅，吓咁但系咧就好多人都话其实我哋都应该做多啲啊，咁科大本身系对即系生物科技呢方面其实都系有一个专长喺度嘅，咁因此佢系有呢一个嘅野心去做一个医学院咧，我觉得系都啱数嘅，我觉得咁，但系要真系睇究竟有冇足够嘅资源啦，同埋你真系嗰个分工系点样啦，同埋嗰个时间表系点样，这个大家都要考虑咯。 其实讲到资源咧，可能唔单止系净系讲紧即系佢嗰个定位，或者系我哋系咪可以训练到更加多嘅医生出嚟啦，服务我哋嘅市民啦，咁亦都可能系讲紧咧我哋背后嘅培训人手 咧足唔足够嘅？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啦，譬如咧以港大医学院为例啦，佢哋咧喺今年啊，佢哋嘅院长咧亦都话系佢哋医学院嘅招聘咧系遇到困难嘅。过去六年咧，教职员嘅人数咧系有减无增，咁但系咧本科生同研究生嘅人数咧就系增加咗嘅。咁所以佢哋亦都咧系需要去到海外啦，即系招聘人手啦，而佢哋嘅目标咧就希望2027年之前咧能够招聘到咧大概系140个人嘅。嗱，呢个就系讲紧咧啲教学或者系督导嘅人手。咁所以可以想见咧，就系如果科大要再筹组一间医学院嘅时候，咁可能都会问啦，咁我哋究竟有冇足够嘅教授足够嘅讲师去培训咧，咁呢个可能系一个要关注嘅点啦。而另外一个咧，杨立门即系可能嘅关注点就系、是、会唔会我哋都要考虑到底我哋嘅教学医院啊，点样处置问题咧？ 系啊，因为即系港大都。從中大都各自有佢哋所謂佢嘅教學醫院啦，都係即係公營醫院嚟嘅，一間係瑪麗醫院啦，港大咁啊，中大就即係配翻威爾斯咁樣嘅嚇。咁但係即係如果係科大要做一個醫學院，咁你一定要有一家即係一間比較大規模嘅醫院，係去俾佢啲學生實習啦嚇，啊同埋係都要有足夠嘅病人俾人有臨床嘅經驗先得㗎嚇。咁所以咧就都係一個問題，你究竟邊間咧？唔通將軍澳咩？將軍澳就比較細啲嘅嚇，咁唔知得唔得啦？唔知夠唔夠規模俾佢。做呢一樣嘢啦嚇，咁同埋即係嗰個你頭先講嗰個都係問題嚟嘅，即係嗰個教職員嗰個人手嚇，即係會搶同嗰兩間即係大學都搶好多即係專醫學專才嘅人手嚇，咁同埋香港嗰個專才嘅人手教學即係大專個人工係好高噶嚇，即係全世界嚟講即係數一數二咁貴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公帑嚟噶嘛，即大部分都是公帑，咁所以即系都系要考虑翻嗰个嘅成本嘅效益嘅。 嗯，咦，如果咁样倾落去咧，似乎如果我哋话讲嗰个嘅医疗人手，就要靠可能系咪筹组第三间医学院咧去进一步舒缓咧，就应该都系一个远期嘅方案， 啊、 就唔系一个近期嘅方案。 我觉得系咯，但系当然你一个列即系嗰个筹备嘅时间好长嘅，咁所以如果你真系有呢个愿景咧，可能真系要成。六七年才可以做到，咁而家即系开始动手都差唔多咯，我觉得。 咁啊，亦都咧就系可以睇嘅，譬如头先讲紧咧嗰个人手嘅问题啦。其实而家就做紧咧一啲嘅医疗嘅人手嘅推算嘅，咁啊应该年底左右啦就会做完噶啦。咁其实我哋需唔需要等埋呢个医疗嘅人手推算，再去决定我哋将来系点样做法咧？因为譬如我哋而家讲紧嗰个人口嘅推算咧，都系一个推算嘅啫。咁但系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变化嘅。当然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必须要留意翻就系香港嗰个人口老化嘅情况啦、 啊 人口老化亦都意味咧，就系我哋需要嘅医疗资源咧，可能系越加增加嘅。咁、所以喺呢啲嘅唔同嘅因素之下，到底我哋话筹组第三间嘅医学院，大家觉得个需要性，佢个定位系喺边度，同埋可唔可以舒缓到我哋嘅医疗人员不足嘅问题咧？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埋睇法嘅。阿杨立门，不如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即系嗰日有去到科大啊，听佢哋简介嘅议员咧，同我哋讲讲啦。咁啊，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洪文嘅，洪文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系洪文，不如同我哋简介一下你哋听到科大校方嘅介绍咧系点样噶？ 嗱，嗰一日咧，系科大校方同我哋介绍科大 3.0 发展嘅愿景嘅，咁其中就包括咗科大医学院。不过嗰一日咧，其实系未有好深入嘅 detail 嘅。咁我所了解嘅咧，就系呢一间科大医学院未来咧，佢嘅定位方面会同科大、同广大同埋中大系有唔同嘅。佢系一个研究型嘅医学院啦，咁佢会同。佢採取嘅學制咧，同依家中大科廣大嗰個英制係唔同，佢會考慮美制嘅，即係係你讀咗一個 bachelor degree， 無論你讀其他咩任何 degree， 只要係理科都得，跟住先至嚟入 这个医学院来进行训练啦，即是它不收高中生的，你有一个 first degree 才可以来到。咁佢培养出嚟嘅咧，就系一啲复合型嘅人才啊，即系从事比较重科研嘅研究啦，亦都会提供一啲医学训练。咁嗰一日校方嘅介绍系好简短，好好简略性嘅，未有太清晰嘅 detail 啊。 但系我又留意到有另外嘅一啲嘅议员咧，有个说法就话计划喺首阶段，即系两到三年之后咧，就去招收首批50个嘅医学生，目标系可以每年培育到200名嘅医科生。 我可能嗰一日唔够专心啦，我未留意到校方有提呢一个好具体嘅时间表同埋具体嘅规模。我个人就觉得两三年开始招生咧系唔现实嘅，即系你开一个新嘅医学院涉及嘅方方面面是很複雜，你有開新的課程，你涉及到教資會啦，咁你同埋醫學院有涉及到醫委會啦，跟住科大依家係用盡曬佢學校嘅土地，你有另外揾地方嚟建呢個醫學院嘅，咁呢個要係好複雜嘅問題。咁據我所了解，好多醫學學科嘅開設咧，你要攞牌照嘅，咁同埋你要有一啲醫院同你配合嚟培養啲醫生做臨場嘅訓練啦，等等等等。我觉得冇个十年八年系唔得嘅，两三年我又觉得太乐观。 系阿洪文就都想问一问你自己个人意见啦，吓作为立法会议员，你觉得香港其实系咪应该有一个即系第三间嘅即系医学教育医嘅医院咧？或者如果系嘅话，系咪而家就真系要开始着手去筹备咧？因为你嗰个时间筹备嘅时间，好似你讲系都会好长嘅。咁而家我哋正在系面对紧嗰个医护人员系不足嘅问题啦。咁又人口老化啦，咁系咪都系数翻转头？系咪而家都差唔多时候系真系要去谂？真系譬如十年后，咪真系开始要有翻第三间即系教学医院咧咁。 其实我个人系认同香港依家就有开始研究开第三间医学院，有两个原因啦。一个就系你头先都讲到，我哋老龄化好严重，香港原本嘅医学医疗嘅人才系不足嘅，咁本身我哋已经唔够用，要到其他国家系抢医学嘅人才。第二就是产业多元化的问题，其实香港在医学研究、生物医学啊、药学的研究方面，其实是有一定的专长，有一定的优势的。咁可唔可以增强呢方面的优势，变成相关的产业呢？咁科大是一个适合来开展咁样一个所谓的研究加科学训练两者并行的咁样一个医学院，即是佢吸收一啲要交叉学科背景嘅人才出嚟，又可以培养到未来嘅医生啦，亦都可以培养到一啲研究对医学相关嘅各方面，譬如话人工智能治疗啦，或者各种生物医学啦、药学啦嗰啲相关嘅人才。咁你嚟開拓香港新嘅產業啊，所以我係支持咁樣一個理念，同埋我覺得有越快越好，因為頭先我都講一個醫學院嘅形成係講緊20年嚟計嘅。 當然嗰日就校方就話都係一個好初步嘅即係諗法啦嚇。咁其實佢哋有冇同你再講一講點解佢哋係想用嗰、那個？北美式嗰個嘅制度咧， 第二學位 即係第二學位學士校嗰種咁樣嘅方式咧，因為一般香港，譬如話你呢啲家長，你想個仔女入去讀醫科，咁就係諗住即係4-5年後之後就畢業就出嚟做醫生啦，或者最多6年啦嚇。咁但係就如果你去到嗰度咧，就你先讀咗一個學位，咁然之後先再由頭開始去學，即係學讀醫科喎，咁樣咁變咗好耐之後先可以成為一個醫生啦嚇。咁即係對同另外嗰兩間大學就冇乜競爭力噶咯，即係如果爭啲尖子入嚟讀嘅話，就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咧？ 我又覺得未必係話冇咗競爭力。第一就係我哋陳立第三個醫學院應該係定位方面有少少唔同。 即係多元化個選擇。第二咧，我認同科大採取呢個傾向，因為今時今日我哋講緊世界嗰個產業發展嘅模式變化得好大，譬如話我哋依家講數字經濟，咁AI 即係人工智能同各行各業都可以結合，佢可以結合咗金融就係 FinTech 啦，又可以結合咗其他科技。其實我即係舉個例啊 ，AI 同醫學結合嘅呢種人工智能醫療應用咧，未來可能會顛覆咗我哋傳統嘅好多模式。但係呢啲人才咧，你話要醫生嚟做，佢冇嗰個數字科技嘅 background， 佢冇嗰啲 background 咧係比較難嘅。呢個係一。第二嗰啲新嘅科學嘅突破咧，可能有從行業之外嚟揾嘅，譬如話一啲新嘅材料。佢嚟同醫學結合，可能有一啲新嘅效果嘅、哦。但係本身係醫學訓練嘅人，佢冇咗材料嗰個科學嘅背景咧，佢未必可以有呢種思維去突破。所以香港有咗我哋傳統嗰種英制嘅嗰種醫學訓練，我覺得都需要一個唔同嘅，即係科研加醫學嘅呢種要交叉學科嘅咁樣一種複合型。人才嘅訓練係好事。 但係洪文啊，其實如果講話科大嘅課程定位，可能多啲係科研啦。咁呢個同公眾嘅期望會唔會有啲落差咧？可能公眾嘅期望就係希望多一啲嘅前線嘅醫生咧，能夠係照顧到我哋嘅病人嘅噃。嗱，而家咧我哋睇翻啦，兩間醫學院咧就總共係有590個嘅學額嘅。其實如果我哋要快去解决个人手问题，会唔会系再进一步增加两间医学院嘅学额，可能嚟得更加实际咧？ 我认同嘅，我觉得两间医学院其实都应该进一步研究喺依家基础上再扩大嗰个招生规模嘅可能性。不过我哋要保证个质素啊，即系我知两间医学院对学生嘅质素嘅要求系非常之高。咁当你扩大嗰个学生规模嘅时候，你涉及到师资啦，涉及到你好多用。資源嘅分配啦，其實都唔係話今日就可以好快擴展。咁我覺得我都同意呢兩間醫學院都有諗一諗，如果冇可能就係增加嗰個 capacity 啊，即係增加嗰個容量。我哋依家培養590個醫生，如果冇可能再高啲咧咁樣，因為呢個係最快捷嘅方法。 因为我如果睇翻咧，即系前两年嘅立法会资料咧，就系港大同中大，如果净系计佢个一啲新嘅教学设施落成咗之后咧，佢应该系可以应付最高咧，就系各400个学额，即系应该系800个学额嘅。咁如果用咁样嘅数去计，其实佢都未必系冇一个扩充空间嘅。 系啊，我同意，所以我都希望。港大同埋中大盡快攞出一個擴招嘅計劃出嚟，咁我相信立法會唔少同事會認同同埋支持嘅，因為真係香港要咁樣嘅實際嘅需求。如果就係擴闊啲啲嚟講，唔單止香港，其實好多香港人都要希望係其他地方有港式嘅醫療嘅需求，譬如話大灣區啦。所以我哋未來對醫療人才嘅需求應該係和好殷切嘅。 但除此之外，我哋咪亦都要计算咧特区政府所承担嘅成本咧，因为我哋每个嘅医科生而家所得到嘅补助，其实对比起其他学位咧系高嘅。 认同啊，即系非常之我哋喺医科生培养方面嘅投入系好大。我谂未来会唔会都考虑一啲从海外吸收一啲自资嘅自费嚟读嘅学生，跟住留低佢咧，我冇好成熟嘅研究过呢个问题，但系成本系一个问题。不过要咁讲，即系生物医疗系香港社会好应该讲话密切关注关系到我哋嘅民生啦，市民嘅幸福感啦方面嘅呢种投资系。是需要的，所以大贵都需要啦。 好，多谢晒你，洪文议员，电话号码187231，打嚟发表意见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刚过去星期日台风小犬集港期间，留意到机场在陆路交通受影响，机管局和民航处将优化相关机制，包括调节航班在极端天气下的升降数量，更有效管理机场客运大楼的人流，亦都已经要求港铁仔细研究露天路段列车在9号或更高风球下停驶的安排。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承认，如果有大批旅客滞留在客运大楼内，各方可以做得更好，因此会检讨的士的排队方法，透过派筹方式让旅客攞筹之后返回大楼内休息。被问到有意见话应该在机铁露天路段加装上盖，林世雄认为有关想法未必可取，因为加装上盖涉及结构能否承受等复杂问题。食环署在元朗大生围倒铺一间无牌冻房，搜获约4660公斤附有卫生证明书的冰鲜和冷藏家禽，以及大约700公斤没有卫生证明书的冷藏家禽和内脏，并已经销毁。行动中食环署拉了一个人，就涉嫌经营无牌冻房展开检控程序。根据食物业规例，经营无牌冻房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市民如果发现怀疑非法食物业活动，可致电食环署热线2868000举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说，过去24小时最少13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北部的以色列人和外国人质在以军空袭行动中丧生。联合国较早时接获以军通知，在加沙北部的大约110万名巴勒斯坦人应该24小时内转移到加沙南部。以军亦发表声明，话未来几日会在加沙城有显著行动，会致力避免伤害平民。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试图用各种手段打心理战，呼吁巴人不要被误导。有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认为，过80万巴勒斯坦人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安全转移。亦有红新月会医护人员说，很多医护拒绝离开医院和抛弃病人。以色列外交部表示，驻北京大使馆一名工作人员遇袭受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袭击并非发生在使馆范围内，正在调查事件。外交部说，正同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的通话之中，以色列官员对中方未有明确谴责哈马斯杀害无辜平民感到失望。翟俊昨日同以色列外交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总司长哈帕兹通电话，指中方谴责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又说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私利，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东区海底隧道往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系有坏车，车龙去到北角警署。而黄珠路咧系有交通意外，黄珠路往元朗方向通往屯门公路之路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到隧道的管道中间。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方向车多，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较为车多，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私隧 隧同去荃湾的车龙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港岛区南区香岛道往赤柱方向近香岛小竹车多，车龙去到深水湾泳滩。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车多，车龙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香港体育学院。而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車龍到安定村。元朗公路去返屯門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呢係較為車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東區海底隧道往九龍方向管道內嘅快線壞車呢已經清理好㗎啦，車龍有待消散去到北角警署。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二十年， 今集的嘉宾是 合华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胡应湘。 借钱好容易，但还钱好困难，最好咧你能够尽快的时间就还清咗佢。所以我哋合华有个传统嘅，我借到钱翻嚟咧，唔好开香槟，还钱嗰日先至开香槟。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中文大学 EMBA 课程全力支持。 国剧八三零，原委大院。 郑三作为中间人，想帮在光明苑开连锁火锅店的老崔解决营业执照的问题。 君哥，他就是想找个机会，找个好码头拍一拍，认识一下人。 不，识你咁咪够晒咯，识我有鬼用咩？ 但傲慢的刘亚军又卖不卖他账呢？ 国剧八三零， 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有關於科大咧係想籌組第三間醫學院呢個問題，大家有咩睇法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嘅。楊立門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聽位聽眾先啦。劉先生，劉先生你好。 係啊，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請講啊。 係醫學研究改革當然係好啦，但係個情況咧，香港依個了解咧，同埋依個認識咧，中醫咧其實喺香港嗰、那個。41间都是西医院做这个主导的。咁我哋习主席话斋，我哋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亦都得到世界的认同。即是我觉得点解中西医合作研究呢到香港呢是不进行的。即是佢哋永远呢，我呢十年呢我都有睇过，即是各局长由董建华开始，中药港开始。即系都系话，我唔系好认识中意啲西医啊，即系俾人觉得佢一个系利益象牙塔，因为同埋有一个问题咧，我哋亚洲人咧，中华人咧，系一个即系个底子身体咧，系属于呢个中医嘅方向噶， 咁譬如好似喺寒熱啦，你問好多咧香港人，佢唔知係乜嘢嘢嚟㗎。 即係其實劉先生，你嘅意思係咪話咧，我哋個醫療人手短缺咧，就唔好淨係睇咧喺西醫方面嘅發展，可能都要考慮埋咧中醫人手嘅發展，係咪呢個意思啊？ 完全係啊！譬如喺撥款咧，譬如我所了解咧，將軍澳啊，嗰個一再新起唯一一棟啊，唯一我想講咁多年唯一棟嘅中醫嘅醫院咧，係只係作撥款性質啊。即係我覺得係遠遠咧，都同呢、這個遠遠不符理想啊！ 好多謝曬啊，劉先生嘅意見都聽得好清楚嘅。其實楊立門而家醫管局咧，佢哋都會係擴大一啲咧，即係中西互相配合嘅一啲嘅治療嘅相關嘅科啊，各方面咧其實都有所增加嘅。咁但係係咪可以透過中醫去補足我哋嘅醫療人員不足咧？咁呢個可能係另一個課題啦。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政府即係嗰個譬如公務員嗰、那個即係睇病，咁佢都最近都擴展咗，即係俾多咗啲即係位俾啲即係公務員去睇中醫嘅嚇。咁但係就即係都係要啲人去習慣即係睇中醫先得咯嚇。即係譬如有啲重症咁樣，你真係要做手術啊咁。咁我諗啲人都係要去排隊去睇西醫嘅。咁所以呢個都有一段時間去適應咯。我覺得。 嗱，如果頭先我哋同阿洪文議員咧就傾到咧有關於如果真係要籌組第三間醫學院嘅時候所需嘅資源問題啦，亦都係涉及到即係醫科生啊你每年擺落去嘅資源問題啦。咁如果我睇翻咧而家嘅資料啦，大概咧喺即係每個嘅醫科生咧，每一年嘅單位成本咧，就應該係接近60万嘅。呢個當然就講緊即係喺教資會資助之下啦。咁即係話咧，如果計落去咧，你就要去成咯，因為你講緊一年啫嘛。但係而家譬如醫科培訓係要即係六年咁樣，係啦，咁你要計條數啦，咁同埋要計翻個總人數啦。但係有另外一樣嘢，我哋係咪都要考量咧？就係、是、你嘅資源唔單止係擺落去醫學院嗰度，係唔係都要考慮埋？譬如醫管局佢哋而家培訓專科醫生嘅嗰個資源問題咧？呢個都有一個嘅學額嘅問題嘛。因為你讀完，譬如而家嘅體制就係、是，如果你讀完本科啦，如果你要考取一个专科嘅资格咧，你都要喺医管局咧嗰度着手嘅。咁呢度可能亦都要计算埋落去整体我哋如果增建医学院所需嘅资源，会唔会咧？ 冇错啊，系啊，因为而家真系好多学科咧，医学嘅学科咧都真系好专，即系专科化，即系好多医生咧，其实即系你唔去读一个专科咧，根本系你好难话即系。好發到好位，好多大個位嘅，即係我聽好多即係醫生嘅朋友都係咁講。尤其你政府你做而家好多基層醫療啊、家庭醫生啊，即係發展緊呢一方面啊嘛嚇。咁而嗰方面都係一個專科嚟嘅，即係你政府要推即係家庭醫生呢樣嘢咧，其實都係要考一個專科嘅，都係要讀幾年。咁而家嗰個學額咧就又係好少嘅嚇，咁變咗咧就即係好似你咁講，係有好多資源嘅爭奪嘅。其實而家即係喺醫學界裏邊，咁所以政府又是有限的，所以怎样去分配呢？这个真是很考功夫。 18731，大家有意见打来发表一下。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医疗卫生界的议员林哲源。林哲源议员你好。 你好。 林议员，不如讲讲，如果真的科大呢，他是筹组第三间医学院的时候，刚才讲过，那个定位呢可能都是讲一些生物医学啊，同埋可能是研究侧重点比较居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怎样去分野，即是三间医学院他们之间的互相的定位同埋互相的配合，其实应该是怎样呢？ 我相信另外两间大学院，即是现在那两间呢，都是很想发展个科研的。咁以往来讲啦，即是我们可能由一间医学院变成两间医学院，一路以来呢，似乎它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培育一些医生出来是服务社会。咁但你见到过去十年呢，实际上我们香港的在医科方面的科研呢已经是进步了很多很多很多，现在真的不错的。咁但係始終啦，就係資源，我係得咁多地方，得咁多嘅教授。咁如果你就我又要訓練咁多學生出嚟，咁變咗佢可以投入去做科研嘅資源咧，就始終都係一個限制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又有多一間醫學院啦，而亦都會着重培育學生嗰個科研嘅能力嘅時候，咁嘅時候，將來又會唔會多咗人係願意投入去做從事科研呢？咁呢個我哋都希望係嘅。 咁你話三間大學實際上我相信嗰個所謂定位一路都會變㗎啦。咁而家香港呢幾間大學呢，即係港大啦、中大啦、UST 即係科技大學啦，其實PolyU 都係呢，即係呢個理工大學都係呢，都係好着重科研嘅大學嚟嘅，係研究型嘅大學嚟嘅。咁我諗有空間佢都會轉去研究㗎啦，只不過以前可能空間唔夠，咁你多間大學嘅時候又多咗人手出嚟，又多咗啲學生會有興趣嘅時候，咁我哋可能會可以更加容易向呢一方面發展咁嘅意思咯。 但是如果我哋讲翻即系三间嘅医学院咧，各有唔同嘅定位嘅时候咧，其实譬如而家科大去打算用一个第二学位嘅形式，佢个好处会喺边一度咧？ 哦，个学制系佢呢个学制咧，就系、是、北美嗰种学制啦。咁其实全世界嘅医科咧，训练基本上就是两类学制，两个学制，一个就是英式，即是香港用这种，咁读完中学咁入大学，大学其中一个本科呢就是医科。咁时间通常都会是稍微长少少，而家如果英国是五年啦，香港我哋是六年啦。咁但是另外一种嘅途径呢，就是北美常用嘅呢，就先你唔好一读完中学就諗住做医生先，你先读一个学位。咁读完嗰个学位呢，就攞咗啦，一个学士学位就变咗入去大学读，再入返大学医学院呢，就係、是、一个研究生嘅一个地位咁样。咁变咗呢，佢北美嘅医学院呢都係属于研究院嘅一个地位。咁学生嚟讲，第一佢会比较上係年纪大少少啦，其实讲緊都係几年嘅啫。咁但係同学就可能佢係经历过一次嘅大学教育。咁亦都好多时佢係个思想方面呢係会多少少冲击。亦都会有啲人可能出嚟做过嘢，於是乎佢对于自己嘅前途啊、自己嘅事业啊，係諗得更加具体啊、更加係清晰，咁变咗会係成熟啲。咁我哋都会见到如果係读过一个有学位嘅同学，佢入大学嘅时候再读医科呢，佢可能会清楚啲佢想係将来从事一个医学嘅服务啊，亦或佢係想从事研究。咁而且佢個 undergrad 讀嗰樣嘢，即係第一個本科呢，咁你諗下，如果佢可能係讀一個工程嘅，咁而嗰種工程有時會係生物工程，咁佢讀埋醫科嘅時候，佢要研究係點樣將生物工程轉化做一個譬如康復或者係幫助一啲肢體殘缺嘅人士，咁佢又有更加多嘅科學基礎喺處。咁 AI 當然都係啦，仲有好多其他科都係會有一個互相協調、互相幫助嘅角色喺處嘅，所以佢如果係先有個本科，用研究院生、研究生嘅角色入去大學讀醫科咧，亦都有佢好處喺處嘅。 咁都都想問一下嗱，如果科大係有個咁樣嘅即係定位咧，咁即係話佢嗰啲畢業生出嚟咧，就真係都幾多時間擺喺嗰個科研嗰度。咁變咗嗱，佢啲醫生，我嘅感覺會係佢都會睇病㗎，即係都係會一般嘅做普通科嘅，即係嘅工作嘅嚇。咁但係變咗係咪會係時間方面有個張力咧？即係你政府俾咗咁多錢出嚟訓練你，咁但係咧就你有大部分時間咧就唔係我哋睇病嘅，係做科研嘅。當然科研係長遠係好需要做啦嚇。咁但係就變咗會有人會覺得值唔值得，即係使咁多錢咧，會唔會其實科研係咪應該可能揾呢啲企業啊走去即係去資助啊，去自己揾啲錢去做咧咁樣？即係政府用公帑嚟做嘅訓練嘅醫生，係咪都應該要補足下我哋個醫生個嚴重不足咧個人手咁樣？即係你點睇咧？這 個問題我想我哋又唔需要好似解读多咗啦。如果话佢哋出嚟嘅就会做研究，又唔一定系嘅。即系只不过咧，呢啲学生咧，我哋系会即系听科大讲啦，佢哋系会比较上着重嗰、那个培训上面系摆重多少少喺科研嗰方面咁解。但系咧，我哋必须要知道咧，其实佢一间医学院最后嘅产品都系医生。咁医生咧可以医病，亦都可以做科研，亦都可以教学。咁我相信如果佢系一样是有一间医委会将来承认的学位的一个医学院，他的医生一样是能够跟其他两间医学院一样的水准是可以看病人的。我相信另外两间大学呢，其实你都已经见到的了，他们在科研的培训都是增加了的。反而个分别呢，就是你见到如果他是用一个 postgrad， 即是用一个研究生的角色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同学他入学的时候我想着做科研，或者他已经是即是比较上 已經決定咗自己想做乜嘢。咁呢度會唔會有部分嘅學生將來多做科研？我哋唔知，呢個只係暫時一個諗法啦。咁既然佢都話會着重喺科研，但係其實到頭來，可能我亦都相信絕大部分嘅都係會從事醫學服務嘅，即係睇病人嘅醫生嘅。 其實楊立滿林志源，你覺得需唔需要咧等埋年底嗰個醫療人手規劃推算咧出咗嚟，我哋先至可以比較清晰啲去討論到底香港係咪需要第三間醫學院同埋嗰個優劣之處咧？ 首先啲推算咧就永遠都唔係好準確嘅，即係次次睇係錯幾多嘅啫。你向前望好難嘅，的確係好難嘅。咁而做唔做推算都好啦。即係香港，我睇向前看咧，就唔係淨係諗我哋有幾多醫生訓練到出嚟，呢個係一嘅啫。二同樣重要，三都好重要。二係乜嘢咧？就係醫學教育，係國際性嘅醫學教育。今天嚟講咧，如果我哋想收海外嘅醫科生，其實大學係唔會收嘅。你去收其他地方，因為我諗住佢你好大機會讀完佢會走，咁變咗我哋嘥咗學額。佢嚟讀書，我哋唔會資助佢，佢俾全費，但佢會走。佢走咗，我哋冇咗個人，因為我哋暫時嚟講咧，人手好重要。但係當我哋學額多咗嘅時候咧，就唔同諗法啦。我有空間，我可以去收啲海外嘅學生。咁如果佢係嚟讀咗我哋嘅醫科畢咗業之後，若干年佢成為一個好叻嘅教授，喺翻佢自己本地嗰處本國嗰處成為一個好出色嘅教授，咁佢嘅undergrad 或者佢嗰個醫科係香港教嘅，咁我哋都好好嘅，咁即係香港個醫學教育嘅地位咧，都係會大大提升。咁第二，即係一就係醫生啦，二就係呢個教育，而第三就係科研嘅方。科研係真係好重要，即係大家一啲先進嘅經濟體都能夠可以做得醫藥嘅服務做得好好啦。咁大家都識得去換器官移植啦，去做器官移植啦，去做微創啊，等等等等啦。咁行多一步啊！咁人人都得啦，你點可以係保持你嘅優勢呢？一定係科研嘅發展。而香港過去呢，即係譬如我哋淨係睇藥物嘅研發呢，我哋係相對好少好少。我哋唔係冇，我哋係有㗎喎、現在係有，但係少。咁如果你做科研，包括藥物研究，包括一啲其他嘅臨床研究，亦都包括一啲係臨床前即係、基礎嘅科學研究，呢啲做得好嘅時候呢，你除咗成個地位提升之外呢，亦都可以帶動到一個產業，就是、藥嘅產業。 係好啊，多謝曬啊林 時候你仲有其他即係配合添嘅，咁所以成件事好大好宏觀嘅。 好多謝曬林哲源議員嘅，係嚟自立法會醫療衛生界嘅議員。嗱，譬如楊立門呢個時候，我哋又請嚟呢，即係一位即係醫學嘅教授同我哋傾傾啊，有港大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金東彦嘅，金東彦教授你好。 你好， 系教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我哋要考虑设立一个医学院嘅时候咧，有啲乜嘢考虑因素，我哋应该要计算入去嘅咧？ 咁呢个问题当然好大啦，即系你做一间医学院系唔系咁简单嘅、大家如果翻转头睇中文大学当时创立医学院嗰阵时咧，都系经过一个好艰难嘅过程，特别咧就揾嗰个医院俾学生实习，咁啊当然咧就系最困难嘅一部分。当然咧，即系个医学嘅人才，即系我哋嗰个能唔能够吸引到新嘅医学嘅人才嚟加入，系将嗰个饼做大做强，形成一个系良性嘅竞争咧，而唔系一个恶性嘅竞争，呢、个系更加重要咯。 但是不是香港现在那个情况啦，无论你说是医生人手不足又好，那个科研我们真的要有待即是去升级啦，将我们那个即是生物科技或医学的科技要升级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时间我们要开始要筹组第三个即是医学院呢？香港来讲。 第三个医学院呢，如果佢要即是如果从那个科大本身这间学校的发展来讲呢，因为佢好重视那个生物科技生物医学的。咁佢如果冇一间医学院呢，对佢自己的健康发展梗係一个掣肘嚟嘅。咁呢个系一方面。咁当然我哋全香港系咪需要有多间嘅医学院呢？咁呢就系话其实呢都系睇我哋系能唔能够呢系即系利用好呢个机会嘅啫。即係我哋唔係想攞佢做一間新嘅醫學院，以後咧佢重複翻做港大、中大同樣嘅事幹。即係咧，佢如果係能夠喺佢自己本身嘅優勢嘅基礎上，佢自己特色嘅基礎上咧，下一條新嘅路向，比如講咧，全世界嗰個醫學教育咧係 基本上有兩大模式嘅，一個美國嘅模式咧，佢係一個 postgraduate 嘅 degree 嚟嘅。咁咧就係、是、以前嘅澳洲啊、新西蘭啊，其實佢哋而家咧都係行咗美制，係將嗰個咧變成咧佢係 train 呢個 MD， 就唔係 train 呢個 MBBS 啦。咁咧呢一條路究竟係咪有好處咧？我哋香港值唔值得去探下呢條路行下咧？如果佢能夠行出一條新嘅路，同以前中大港大唔同嘅話咧，咁咧就係、是、對我哋可能係更有幫助嘅。如果佢行翻舊中大同埋港大一樣嘅，咁啊同時咧就係、是、一樣都係翻咁嘅池塘水滾塘魚，都係喺裏邊咧係搶人才，互相挖角。如果咁嘅情況咧就係、是、唔理想嘅，就會造成一種咧就惡性嘅競爭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好重要嘅一點咧，其實就係睇佢係唔係可以行到新路，同埋咧係咪可以咧就係、是、即係啊將嗰個餅係做大，因為其實我哋如果係中文大學加埋香港大學，甚至再加埋科技大學，加埋可能都未及人哋一啲真係規模化嘅醫學院，比如講哈佛啊，比如講呢個 Johns Hopkins 啊，佢嗰個規模，咁其實咧即係你唔在於你係咪有第三間。而是在于你能不能够做得好做得强。 金东华，你刚才就讲呢，即是希望不要做到一个恶性竞争啦，互相挖角啦。咁但是譬如我们看到呢，而家在这个教学的人手上面呢，港大医学院都话出现困难啦，要向外求啦。咁所以如果我们再加多一间的医学院，虽然话个侧重点会不同的时候，但是会不会都形成我们是需要是好大程度上是依赖外面的专业人员就来到香港作为我们的教学人员呢？咁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咧，又会唔会对于未来啊实际出到嚟嘅人手，佢可唔可以服务到市民，会有一啲嘅影响咧？ 嗱，咁呢个即系睇佢我哋嗰个成个香港嗰、那个那个医学教究竟想点样发展嘅啫，即系同埋系点样去设计咁嘅啫。咁即系话你话系吓可唔可以吸引到外来嘅人才？咁你而家呢个港大医学院同中大医学院咧？其實兩校好多嘅嗰啲醫學教育嗰啲人才咧，都係咧係外來嘅啫。咁即係你能唔能夠有呢個優勢，能唔能夠你做出嗰個係有即係、就是、有特點，使到佢咧係能夠呢個吸引到人。咁呢個反而咧係重點。咁即係話咧，如果你係喺一個有限嘅一個人才庫裏面。池水滾塘就係塘水滾塘魚咧，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係罩忌啦。 咁係咪即係頭先聽你咁即係分析咧，就唔係話在乎係唔係我哋真係有第三間即係醫學院，而係咪真係做到即係令到我哋香港嘅即係醫學嘅地位係會提高咧，科研嗰個成就係會高啲咧咁樣？咁係咪即係你都係意味住其實中大港大都應該係用我哋而家即係？政府將個有限嘅資源去再繼續投放多啲喺中大、港大嗰度，去訓練多啲醫生，同埋做多啲科研，就好過你又另起爐灶，又整多一間醫學院，係乜嘢意思咧？其實 亦唔完全係嘅。我頭先都講過啦，如果佢科大嗰個本身嘅發展嚟講咧，佢有一個臨床嘅部分，咁樣對於佢自己嘅健康發展咧，一間佢係一間好重視呢個生物醫學嘅。嘅學校啦，咁而且佢辦咗咁多年，其實而家係辦得唔錯嘅，佢喺世界上嗰個排名嗰方面還可以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如果佢有一個臨床嘅醫學院咧，其實對於佢成間學校嗰個發展，即係話我哋如果香港你想做多幾間係國際級嘅大學，使到佢哋咧係更學更健康發展嘅話咧，其實對於呢一點嚟講，肯定係。正面嘅，因為咧就係佢而家咧係有比較好嘅生物醫學研究，但係咧佢嗰個冇一個臨床嘅部門，咁所以咧，如果佢咁樣脱節嘅話咧，將來咧係掣找到佢自己發展嘅，即係從個大學本身。咁啊，當然講咧，我哋呢個科技大學喺香港成個高等教育同埋醫學教育裏邊咧，亦都係重要一環嚟嘅。 係啊，金， 如果佢想做得好，係應該係有嘅。 好多謝你，金東顏教授。六點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擊報導。 又话 N 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而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有交通意外。而较早前咧，同一方向通往屯门公路之路嘅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现时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嘅车龙咧系相当繁忙。咁车龙系排到龙富路近住蝴蝶湾泳滩。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隧道嘅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北行咧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杨立门啊，因为疫情之后啦，其实都有唔少香港人咧外游嘅，咁啊，亦都喺航班上面咧，有啲人可能会选择香港快运啊呢啲嘅联航啦。咁实际上亦都有旅行团咧系可能会选择咧香港快运嘅。咁不过咧，香港快运佢日前就宣布啦，下个月起咧就唔再接待咧旅行团嘅乘客。 嗯，是啊，这个消息都几突然咧，对旅游界嚟讲，同埋都几特别嘅吓，因为似乎就即系业界嘅反应就系依点解要讲到咁明显嘅咧？咁因为好多航空公司都有接团，有接即系个人客嘅，咁啊，都睇下边样好赚啲，咪做边样咯，都唔需要讲得咁清楚话啊，我以后唔会接即系团客噶啦，咁样吓。咁呢个都香港快运嗰边都有一啲解释嘅，好似都系即系话啊，其实而家即系其实做个人客仲即系。利潤可能仲高啲喎，咁樣咁呢個在商言商，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即係我覺得佢哋嗰個生意嗰個嘅即係方向係咁樣去選擇嚇。咁當然啦，就我諗好多人都會問，即係嗱，你冇得做團，咁因為香港快運都有好多係獨家嘅航線嘅，即係由香港直飛一啲比較冷門少少嘅地方。咁好多旅行社可能做嗰啲團咧，係可以去到呢啲地方啦。咁當然，如果而家冇得團，咁個人要去呢啲地方嘅時候，后就即系又可能贵啲啦吓，咁如果即系变咗啲团冇嘅时候，咁就变咗冇咁方便咯，即系香港嘅即系旅客去嗰啲比较冷门嘅地方吓，即系有呢啲咁样嘅考虑咯。 系嗱，譬如咧讲团嗰度啦，即系如果我哋睇到一啲网上嘅资料咧。譬如以韓國嘅濟州嚟講啦，就應該咧係香港快運係獨家嘅。咁所以咧，如果佢係停咗供應呢啲嘅機會俾旅行團咧，就即係意味咧，如果旅行團要去呢啲地方咧，佢就要用一啲薄腳嘅安排啦， 係 啦，係啦。咁個時間上就長咗啦，亦都咧會係個成本咧會有機會高咗嘅。咁所以呢個會唔會係影響咗即係大家第二時要俾嘅團費咧？呢個就對於顧客嚟講咧有直接影響啦。但係似乎咧呢件事亦都唔係突如其來嘅噃，因為我哋都睇到咧有一啲嘅旅行社就話。喂，其實咧，佢哋七月嘅時候已經收到香港快運嘅通知噶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就話咧，佢十一月。 的機位分配給旅行團那些就遲遲都不給出來、 嗯、 所以可能就一早都有些端倪的了、 嗯、 但縱使如此這個可能都會為旅行社他們帶來一些影響的，就是會打亂了他們原本的部署了、嗯、我們也有同時也有向香港法運查詢過、嗯、究竟情況是怎樣呢，他就有個這樣的回覆，他就說根據他的業務數據顯示系列團的實際成行率就偏低，相反呢二人同行或者四人同行的小團產品呢更加受旅客歡迎，市場需求強勁、 嗯、 所以呢由於是市場和旅客出行方式的改變，所以他們就要審視他們自己的業務策略和相應調整機位的分配、 嗯、 他還說話的，就是這個咁樣做法咧，就旨在喺最大程度上面咧，為乘客或者社會大眾咧提供更加多經濟實惠嘅航班選擇。 嗯， 嗱，咁啊，香港快運嘅發言人就係咁樣回覆啦。咁所以啊，楊立滿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如果你係想用啲經濟實惠嘅航班嘅，你可能咧就唔係參加團啦。你買他們自己的旅遊產品，又或者你自己直接買他的機票呢，就可能會更划算，即可能是隱含這個說法，是不是呢？ 沒錯，似乎是這樣說啦，因為如果你真的要參加團呢，那就都以後都沒有那麼便宜添的了，好像剛才我們分析呢，這些團要去譬如濟州這樣，可能要飛了去即是首爾，然後再要落機再去濟州，所以呢你如果你參加團去濟州呢，就可能更貴過你自己買張飛去香港快運買張飛即是去直接飞到去濟州啦，咁样。 咁不过当然啦，即系市民去参加旅行团定系拣自由行或者系买嗰啲套票产品嘅时候，都有唔同考量嘅、 嗯。 旅行团嘅好处咪系你有人安排晒你嘅行程，你唔使自己规划，唔使烦咯。咁如果你套票，你就自在，你个灵活性系高咯。 好多人而家话深度游啊嘛，即系希望即系自己去发掘多啲地方，就自己去就会好啲嘅。 旅行团其实而家都开发唔少嘅深度游产品嘅。咁不过当然呢个亦都可能。同出行習慣啦，同埋亦都可能同旅客年紀咧有一啲嘅分別嘅。咁所以即係香港快運呢一個嘅做法或者決定，到底對於我哋嘅旅行社嘅經營啊，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同埋市民嘅選擇又會有啲咩影響？大家會唔會見到即係佢唔再直飛，唔再係分配一啲嘅機位俾旅行團直飛某啲地方，你會唔會取代就選擇買佢自己嘅旅遊產品，又或者你自己直接買佢哋嘅機票飛去呢？電話號碼187231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喎。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李自成义军打到北京城下走投无路之际，留下一句名言：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真是非战之罪，定是崇祯冥顽不灵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 大明崇祯皇帝，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5年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楊立滿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咧就係一位旅行業界嘅代表啊，就係中橫遊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袁振寧嘅。袁振寧你好 ，Hello， 兩位好， 係袁振寧啊，你可唔可以講講咧，你哋係幾時收到香港快運正式通知話佢唔再賣機票俾啲團客啊？ 其實到今日為止都未有個正式通知㗎。 嗯， 到而家都未有噶。系前日即系喺我哋嚟讲系正式就系话前晚会见见到传媒嘅报道。个内容就系话航空公司嘅发言人证实咗呢件事啦，即系唔再俾两团机位啦，同埋旅议会嘅总干事都打咗去查询确认呢件事啦。咁到今日为止，我哋都系冇收到一个公函或者一个电邮去来自香港快运去确认呢件事啦。 但之前有冇一啲嘅即系蛛丝马迹或者一啲嘅举措咧，系令你哋会系睇到即系推测到呢件事可能会发生咧？ 当然会有啦，因为航空公司一般分配机位俾旅行团系一年做两次嘅，一次夏令时间，一次系冬令时间。咁冬令时间就十一月到三月，咁通常就系会喺即系视乎唔同嘅航空公司啦，都会喺两至三个月前就会进行噶啦咁样。咁我哋当然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就收到其他航空公司嘅分位啦咁。咁我哋梗系会追问啦点样。咁初时就系话唔知啊，情况唔系好乐观啊，即系呢啲比较负面啲嘅暗示啦。咁我哋即系都系推测可能会少咗位，或者某啲航线可能好满俾唔到，因为因为之前即系可能派咗好多机票出街咁样。但系就谂过突然间就系见到个传媒就印证到就系完全。唔做旅行团嘅生意咯， 不过好似都有另外一间旅行社话佢七月已经接获通知咧，就唔再分配机位俾旅行社啦。咁因此佢哋咧就都已经将即系佢嗰个即系分开咗去咯，其他嘅航空公司去买位噶咯。即系 当然你话即系唔分咁，其实即系其实个字都好阔嘅。咁其实我哋都话，如果你真系唔分嘅话，咁不如你快啲俾个电邮我哋啦，等我哋真系斩钉截铁啊嘛。就唔係話一個營業部嘅代表就喺空中或者個 WhatsApp 講，咁其實唔係好 official 噶嘛。咁我哋都覺得，即係當然啦，我哋都即係所謂聞到除，咁我哋都即係預備咗即係攞多啲其他航空公司，或者唔再十一月之後唔再好大力去推介佢哋嘅產品，都有做嘅。咁但係我哋其實都係即係 look for 一個正式嘅答覆，咁到而家都未有咯。咁所以。系啦，咁样。 咁你觉得即系真系当系真系咁样做啦吓？咁你对你哋嗰个行程安排啊，同埋你个成本啊，各样嘢有啲咩影响？咪同啲听众分享一下。 对于我谂要睇下个别旅行社会用即系用紧佢机会接佢生意几多啦。我哋自己就本身用相对少过5%嘅。咁主要都系来用喺日本个两三个航点啦，咁你话鹿儿岛佢独飞，咁而家冇咗啦，咁我哋唯有用熊本嚟紧嘅熊本或者用福冈去取代去玩，咁譬如四角佢嘅高雄机场，我哋用大阪嚟去代替，咁其实对我哋嚟讲就问题唔大啦，系啦，咁你话费用会上调嘅，咁当然廉航一般系会平啲啦票价，咁所以对日本线上面我即系知道票价会系贵，即系会嚟紧采用传统航空公司底下嗰、那个旅费会贵800-1000元。 哦，即系你讲日本团嚟讲吓， 系啦系啦 系啦。 即系最主要喺个机票成本度增加啦。但系你头先话，譬如举个例啊，如果你去鹿儿岛咁样咧，咁就变咗系要再喺熊本嗰度去，或者福冈啊嗰啲地方咧，去到即系再搭车去。咁个时间上面，其实会唔会对个行程都会有啲阻碍咧？ 一定阻碍，我谂要提翻啦，因为即係好多個產品，好多個旅行團嘅計劃，要視乎翻嗰個重點係咪喺鹿兒島咯，係嘛？因為通常譬如一個七天團嘅九州，可能會去四五個縣份嘅，咁可能比例都係相若嘅，咁所以咁樣嘅設定底下，個影響咪唔大咯，因為我係咪都會福岡嘅嘛？我鹿兒島入咗去之後，我都會玩上福岡嘅，咁啊相對真係冇乜影響。但係你唔係，我嗰五日四夜我係針對喺鹿兒島喎。咁嘅時候咧，如果要利用福岡機場嚟來回咧，咁啊一程車大約5個鐘，咁變咗落咗機，我要坐5個鐘落去嚟代替翻個航點咯。咁所以我諗要睇下嗰個產品本身嗰個 focus 喺邊。 但会唔会都令到你哋设计产品嘅时候咧受到影响？譬如系减少咧呢啲譬如系净系去鹿儿岛啊呢啲呢类咁嘅旅游产品咧，即系拣一啲系可以去到几个地方而搏脚上面又唔系太过耗费时间嘅一啲嘅地点，会唔会咁样去考虑啊？ 我一定会啦，一定会啦，因为头先讲就系冇咗鹿儿岛之后，咁变咗以往好集中喺鹿儿岛一个嘅旅程。咁變咗，而家就會減少咗咯。即係變咗，如果要去鹿兒島嘅話，會經福岡，跟住落去熊本玩鹿兒島，咁個比重咧就會少咗啦。咁如果你專玩鹿兒島嘅產品咧，相對喺市面都應該會少啦，因為車程太長啦嘛，係啦咁樣。 另外咧，其實頭先都有提到啦，就係、是、你哋到而家為止，似乎都冇收到一個正式嘅通知啦。咁而如果咧係冇咗佢嘅直航團咧，個團費會係加800到1000嘅。呢、這個會唔會係影響咗你哋？譬如嚟緊十一月啊，或者十二月啊，已經報團嘅旅客嘅咧？ 影響唔大啊，因為即係頭先就講聞到除咁，我哋都唔敢好大力去銷售，都冇乜、都冇存貨喺手嘅時候。咁而家受影響，我哋自己公司會少過100個客咯。咁啊，集中喺呢個清邁同埋調翻轉係清邁同埋顯港嘅同埋少少鹿兒島嘅身上咯。咁所以最正咧嚟講運作唔抵。 咁你哋會唔會都發展一下一啲即係譬如話好細嘅團嘅咧？即係譬如話幾個人啊咁樣嘅呢啲產品係有冇得做嘅咧？如果呢個情況之下， 其實喺疫症之後，我哋即係見到高端比較高端啦嘅團嘅需求係有嘅。咁而啲客人其實向往好多。多咗問就話你個團有幾多人㗎、啊、咁樣，即係變咗可能佢有啲人即係係咪嗰啲人群恐懼症咁樣，咁變咗其實唔係即係而家我哋大部分嘅團都會 limit 咗係可能20到25人，咁啊即係相對嚟講有啲氣氛之餘又唔會太過逼咯，你任二十五人坐45人嘅巴士其實都相當鬆動，咁即係 around 20人其實呢啲客人都中意嘅，係啊， 其實如果睇翻咧香港快運咧佢個回覆啦，佢就話系列團嘅實際成行率咧係偏低，相反咧二人同行或者四人同行嘅小團產品咧就更加受到旅客歡迎嘅。咁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佢覺得本身可能係賣俾旅行團嘅大團嘅團客咧，都唔係話真係一個咁大嘅需求。實際上你哋睇到嘅情況係點咧？ 同意與唔同意啦，因為我諗係睇季節睇路線啦，係嘛？即係好難又係捉高我咩線路，任何時候都係冇大團噶嘛。咁但係我諗即係我哋其實業界都唔係好明點解會唔做呢個生意啊？你橫跨唔同嘅即係香港唔同行業，甚至乎睇翻可能係全球嘅廉航，其實都我自己就真係唔知啦，未聽過又話即係會拒絕某一個旅遊模式嘅客人，咁所以其實即系我哋都系好莫名其妙咯，系啊。 但系都系咪真系嗰个疫症之后，同埋而家啲人嗰、那个即系旅游嗰个模式真系转咗，即系唔系咁多即系去报团咧，即系中意自己即系去，咁变咗就快运有好多自己嘅产品，系一啲比较精品啲嘅一两个人嘅，即系嗰啲 package 咁样，加机票加酒店啊咁样，即系佢哋觉得呢个仲赚多啲咯，系咪？ 似乎佢就系同合作伙伴去合作啦，就未必自己提供套票咯，系咪啊？袁振宁， 即系我谂就系话你话自由行模式，其实如果讲日本为例啦，其实喺疫症前已经系92% 係自由行噶啦，咁就即係做一成日兩團，咁我諗呢個已經唔係唔關啱啱復甦或者而家嗰個旅遊模式其實已經存在咗嘅， 係咁呢個係另一個轉變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1的。楊立門在7點鐘新聞之前，我們就跟中橫遊的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袁振寧傾緊的。講到香港快運，他們就不再賣一些的機票就給團客了。跟住呢，我哋就请阿袁振宁再出翻嚟先。袁振宁你好 ，Hello，Hello，Hello。 刚才咧，其实最后就问到一个问题嘅，即系呢个会唔会系即系佢哋唔卖俾啲团嘅时候咧，会唔会系同旅客嘅要求改变系有关？要求系更加多嘅深度游，咁呢个课题你点睇啊？呢个问题？ 我相信就唔系主要原因嘅，因为即系旅游其实即系。應該話搭上個飛機啦，其實有好多原因嘅，可能去玩，可能去公幹，咁又可能有遊學，可能係好多模式都會上呢架飛機嘅。咁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旅行團而家又未去到0%，完全冇嘅，一定係少過自由行好多。咁但係仍然有佢個份額喺度，仍然有呢個市民需要嘅話。咁如果佢喺即係我哋而家都揣測等佢嘅原因啦，咁如果你係為咗公司去 maximize 去佢哋嘅利潤嘅話，可以調即係調翻轉同我哋講話要提價咁樣，甚至乎你話我哋真係好悶咯喎，咁俾少啲我哋咯，或者某啲路線，或者今日下月俾唔到，我過兩月俾啲你。即係呢個係其實過去航空公司所有航空公司同旅行社個關係，因為大家都係希望一個合作嘅關係向前，但係即係未今次係第一次。第一次，收到一間航空公司話，唔同你做兩團嘅生意咁樣咯。 會唔會係即係佢哋都考慮以後都唔做所謂即係 B to B 嗰樣嘢，即係轉以後都轉做 B to C 啦？可能因為 B to B 利潤又冇咁多啦，因為你哋嘅議價能力可能大啲啦。咁然之後嗰、那個現金流嗰度各樣嘢嘅考慮，即係會唔會有呢方面嘅考慮咧？ 我覺得唔係，其實佢哋都做緊 B to B 嘅，其實做緊，譬如B to B 喺一啲網上嘅購票平台啦，仍然做緊嘅。咁同埋你話利潤方面，其實而家佢哋有時賣緊嘅機票，係遠低過我哋賣緊機票價錢，係啦。咁所以就係、是、越諗越唔明點解咯。咁我希望呢個係短暫，因為講緊分位係11月到3月。希望出年可能機位嘅航班多咗啊，路線多咗啊，咁可以再與埋我哋一齊玩。 好啊，多謝曬你，袁振寧傾到呢一度，唔該曬。袁振寧咧係中橫遊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嘅。咁啊，其實楊立門，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香港快運佢個網頁咧，佢就係賣機票啦。咁佢亦都有一啲嘅合作夥伴嘅，即係譬如係酒店啊咁樣。咁究竟即係佢今次個考量，佢話二人同行或者四人同行嘅小團產品咧更加受旅客歡迎，咁佢轉咗去呢個市場嘅時候，咁實際佢亦都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嘅策略嘅改變咧？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啦。不過對於參加旅行團嘅旅客嚟講咧，就真係可能要考量一下，如果當個機票價錢真係貴咗嘅時候，大家會選擇一個點樣嘅出行模式咧？1872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啊。不過亦都可以休息一陣啦，我哋講咧另外一個都令人即係相當之即係關注嘅事件，就係涉及到鐵閘嘅工業意外啊。因為咧再有工人咧係因為個鐵閘冧咗落嚟咧而壓傷，亦都導致到咧佢需要做截肢手術嘅。電話號碼18721。 社會福利處特別報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刘远征，商讨八岁同六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李俊杰，商讨十一个月大儿子嘅福利事宜。林俊英，商讨丈夫黎宗教嘅福利事宜。马雪群，商讨十一个月大女儿嘅福利事宜。周永恩，商讨四岁儿子同九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 建设社区帮到你。 执导过文艺片、武侠片、惊栗片， 出出都真挚写实，满满人民精神。 佢 一生好好拍电影， 佢 系金像大道许鞍华。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年三个星期六上映许鞍华导演系列。 今个礼拜压轴呈现许鞍华代表作 《女人40》， 刁芳芳、乔宏、罗家英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啦。楊立門啊，其實咧係關於鐵閘倒下而引致到嘅意外事件咧，都發生咗好幾宗啊。喺過去，如果我哋由2019年咧數上嚟咧，都已經咧係總共有成五宗，其中咧係有兩宗咧都係導致到嗰位嘅人士咧係死亡嘅，包括咗咧就係、我諗大家都仲記得啦，就係喺2022年嘅8月嘅時候咧，喺油麻地。嘅母婴健康院咧，一度嘅电闸咧就跌咗落嚟，跟住就压倒咗一位嘅女保安啦，令到佢不治嘅。咁2019年嘅时候咧，喺落马洲嘅新田购物城啦，亦都出现咗类似嘅事故。咁当时亦都系一个嘅男保安咧，系佢系俾跌落嚟嘅铁闸咧，系压。跟住呢亦都係送院不治嘅。咁而呢喺今年呢亦都发生过呢三宗，有一宗就係荃湾西藥体育馆啦，咁比较轻伤啦。但係呢有两宗呢保安人员嘅受伤嘅都几严重嘅。一宗呢就发生喺7月喺九龙塘大厦啦，有一位嘅女保安呢就俾个铁闸呢係冧咗落嚟就压伤。咁都造成咗咧，系多处嘅地方咧系骨折嘅。咁而喺9月嘅时候咧，就系启德邮轮码头咧，有一幅两米乘四米嘅铁闸咧，就冧咗落嚟，亦都系压伤咗一位嘅男保安嘅脚部。咁佢首先就系要截除咗佢嘅一啲嘅脚趾啦。咁但系后来咧，因为出现咗组织坏死咧，系要截咗佢嘅脚掌部分。咁睇到啦。其实对于呢啲嘅人员嚟讲咧，都造成咗一个好大嘅伤害，亦都令人关注到咧，到底呢啲嘅铁闸嘅安全问题。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系几年都唔系好常发嘅，即系一年一单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嚟先即系讲咗话，今年已经有三单啦吓，即系几个月以嚟。咁而呢几单咧都系前几年有两宗致命意外之后即系发生嘅吓。咁都令到人哋觉得会唔会系即系系统性都有啲问题咧？即系呢一种嘅意外啊，即系。關乎鐵閘的意外都可能要大家關注一下是不是那個即係檢查即係係咪做得足夠咧？係咪話即係而家就好似話唔係法定需要你定期檢查嘅，但係個政府嗰、那個可能勞工處嗰個嘅意見就係、你不如你3個月或者半年一次啦咁樣，但係都係勸喻式，就唔係話即係要強制咁樣做。咁所以即係連串嘅意外都令到人即係覺得會唔會有一個需要真係有一個比較強制少少嘅要求咧？即係對維修嘅人員啦，或者係嗰個業主啦，或者係有關嘅業界都需要即係要考慮一下咧。 首先咧留意到啦，即係呢五宗嘅事件入邊咧，其中有4宗咧，佢受傷或者係死亡嘅人士咧，都係保安員嚟嘅。 保安 㗎。係啦，咁又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講翻即係油麻地個母嬰健康院個冧閘事件之後啦，其實咧就建築署同埋機電工程署咧都展開咗一個嘅巡查。行动是检视所有政府处所的同类型的大型的电动烫闸的装置，其他部门亦都是有检查它下低设施入面的电闸装置，另外就譬如是房委会、房协、医管局、这些公营机构亦都有检视到它们的电闸装置、不过都要留意，这里就是讲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但是装有这些电闸的物业其实相当之 唔少嘅噃，包括咗头先提嘅私人物业啦，亦都可能有好多物业。咁究竟佢个安全又系点咧？嗱、嗯，工业伤亡权益会咧，佢哋就连同咧系几宗事故嘅死亡同埋伤者嘅家属咧，就发咗一封嘅联署嘅。咁其中咧特别就系油麻地母婴健康院事故嘅死者，佢嘅家属咧就话佢唔认为呢啲发生嘅铁闸嘅事故应该系被称为意外嘅，因为佢就话呢啲事故所造成嘅人命伤亡咧，绝对就系可以避免嘅。咁佢认为咧呢个会唔会系嚟自一个维修保养嘅监察不力咧？嗱，咁究竟可以点样做咧？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咁啊，杨立门电话旁边我哋都请嚟咧，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干事刘家乐啊，刘家乐你好。 系两位主持，大家 系刘家乐，可唔可以讲讲你哋嗰个嘅联署信？你哋就俾机电署啦、屋宇署啦，同埋建筑部门咧呢啲嘅政府部门嘅，其实系想佢哋做啲乜嘢咧？ 哦，其实咧最主要咧都系都想讲翻咧，其实呢种咁嘅意外咧已经系接二连三发生，同埋咧之前咧我哋有提过嘅唔同嘅意外，其实咧佢哋都系源自于即系同一个情况啦，就似乎系嗰个闸门本身已经系有自身嘅問題，即係例如已經係需要維修嘅狀態之下咧，再加以操作使用咧，而令到個意外發生。咁所以今次咧，即係其實咧，特別係即係繼7月25日九龍塘大廈嘅鐵閘之後咧，9月24日啟德郵輪碼頭再次出事㗎，咁就係令到我哋咧，即係簡單係真係接受唔到，即係短時間內再發生同樣嘅意外。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唔係一次半次意外咁簡單，而係似乎係一個成個系統、成個模式係出現咗問題。 咁其實即係發生咗嗰兩單即係致命意外之後咧，譬如你哋個會係喺譬如內部，即係有冇啲即係加強嘅即係宣傳啊，或者教育啊，令到即係啲同事業界嘅人係即係更加警惕咧？ 其實都有嘅。其實我哋咧之前咧喺唔同嘅意外發生之後咧，我哋都有強調到咧嗰個鐵閘嘅檢查重要性。咁當然啦，這個嘅職安嘅建議啦，即係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咧佢都有建議係每3個月咧都要做一次檢查。但係咧，正如頭先開場白都有講過，都係一啲建議嚟嘅。咁究竟實際上佢有冇真係去咁樣去檢查咧？大家唔知道。咁所以變咗就係其實係成個即係喺檢查唔知有冇進行嘅情況下面咧，咁可能咧嗰啲鐵閘咧其實咧已經係可能短時間其實都可以進入咗一個日久失修嘅狀態，而隨時有問題。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可能都我哋都有提過，就係其實喺一啲前線操作上面係都要再多加強教育，就係究竟實際上遇到呢啲有問題嘅鐵閘應該點樣處理。咁其實睇過幾次嘅個案都係其實咧係面對緊一啲本身大家已經知道有問題嘅鐵閘咧，而去再掂佢而出事。佢唔係一個好突然之間話一冧落嚟嗰種，佢係知道佢壞咗，然後再操作佢之後先出事。 同埋呢个会唔会都涉及到咧，即系主管人员或者系当场人员佢哋自己嘅判断咧？譬如我哋睇翻啦，即系启德邮轮码头咧嗰个事件啦，就系佢个铁闸系有问题嘅，于是咧个保安控制室咧就要求啲保安员咧去睇，咁亦都话咧就系见到即系。啲保安员咧系觉得应该系要揾机电署去到即系处理嘅，咁但系控制室依然要求咧系由佢哋去处理一下，咁所以呢个会唔会系涉及到即系成个嘅培训之外，亦都系涉及到佢哋嘅知识同埋佢哋嘅判断嘅问题咧？ 絕對係噶，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統稱嚟講，其實喺前線面對住呢一啲咁樣嘅鐵閘問題，佢哋嗰個安全意識足唔足夠？其實咧喺啟德嗰單嘢裏面咧，受傷嗰個工友佢係意識到嗰個係有問題，但係喺控制室做管理嘅同事，佢哋似乎唔係好意識到嗰個鐵閘嘅問題嚴重性，而係夾硬都係要求翻佢哋人手去處理呢啲鐵閘，呢啲係真係完全不能接受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似乎都係一啲叫做管理上面，即係唔係話前線操作咁簡單，喺啲管理啊系統上面咧，似乎大家係未有一個意識要去處理究竟呢一類鐵閘出事嗰陣時候應該點樣去正確處理，而避免有更加多人受傷咯。 其實據你所知喺外國呢一方面嘅設施啦，譬如鐵閘啊、電動嘅鐵閘或者人拉嘅掩埋嘅鐵閘啊等等。 系咪都会久不久都有呢啲咁嘅意外发生嘅咧？因为人哋嗰个监管嘅制度系即系比我哋系完善啲啊，又系点样咧？ 我理解咧，都起码佢哋咧铁闸咧都会有一定嘅检查啦，都会要求佢哋检查。咁同埋咧，似乎个设计都相对好啲嘅。咁咧都真系咧特登。即係前幾日都特登就住嗰個嘅設計咧，我都有嘗試揾下啲外國嘅即係啲嘅創新嘅設計。咁其實我哋都留意佢都有多幾重咧，避免嗰啲設計咧，因為過度使用啊，或者不當使用導致到佢損壞，甚至會整親人嘅機制。咁我見佢嘅設計都有嘅。咁所以我哋其中提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係咪會唔會有啲嘅本身嘅設計嘅問題咧？咁政府可能都要重視一下，就睇下係咪有啲唔好嘅設計嘅大閘用唔用緊。咁如果係嘅話，咁似乎都要處理。 哦，係啦，即係要揾翻其實我哋而家香港流行用邊幾種嘅鐵閘係咪本身都唔係話真係咁耐用啊，或者係咁安全嘅咧？咁因為係我哋佢哋係貪平，即係買啲平啲嘅鐵閘喺度，即係唔係咁襟使嘅咁樣，隨時會壞嘅，唔知會唔會係呢個問題咁樣係嘛？ 系啦，系啦，冇错。同埋咧，可能都始终系啲维修物料嘅问题，都会有机会令到个铁闸唔系咁耐用咯。 刘家乐刚才就都有提到咧嗰个培训嘅问题啦。咁但系我哋睇翻咧几宗事故咧，都系涉及到保安人员嘅。咁实际上其实而家保安人员佢哋嘅培训上面系唔系包埋呢一啲关于铁闸状况嘅知识？嘅內容嘅咧，同埋就係呢啲嘅培訓啦，到底係淨係針對新入職嘅人員啦，定係都據你所知，即係可能久不久而家在職嘅都需要接受呢一類型嘅安全培訓嘅咧？ 其實咧，如果你話我哋去做保安嘅話咧，咁其實佢都係基本上個普通嘅保安嘅堂，其實佢都已經可以做到。咁好多時咧都比較依賴，其實佢實際上去到嗰個嘅本，去到嗰個工作地方，佢本身有冇一啲嘅工作指引去俾佢哋去跟嘅。咁如果你話個地方好嘅，佢真係好關心呢個嘅唔同嘅安全風險嘅話，咁佢可能都會就住呢一啲唔同嘅事故，佢有一定嘅標準。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可能佢哋過去未發生過呢啲事嘅地方，可能佢哋就變咗就係冇一個相應嘅標準或者相應嘅做法嚟去處理今次類似呢一種咁嘅鐵閘嘅意外嘅。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如果冇發生過，咁佢哋可能做嘅係咩咧？就依賴佢哋自己嘅個人智慧或者個人經驗去處理鐵閘咯。 咁其實你哋即係受傷嗰啲即係工人，佢哋嗰個申訴嗰個途徑係而家你覺得係足唔足夠咧？ 其實都比較而家都比較少，即係可能都真係出咗事之後，佢哋先至可以向外界求助咁啦。咁亦都又即係咁講啦。咁究竟都似乎都要睇就係究竟。在整個企業裏面有沒有一個機制鼓勵大家就住這些風險呢去主動提出然後去改善咯。如果有的話更加好，但是都似乎在過去這麼多年即是我們的職場環境是如何，即是那個不公平的情況是怎樣呢，大家都相對理解到，也都很多的前線員工可能見到這些意外都未必敢去發聲啦。用回啟德郵輪碼頭的意外，其實前線的工人他真的知道是有問題，但是他都是因為要工作，所以因為要聽指示，所以他都要繼續做而導致今次的意外。 好啊，多谢晒你啊，刘家乐倾到呢一度啊，刘家乐咧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干事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872311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其实头先杨立满都听到刘家乐形容一个状况嘅，似乎咧就系、是、譬如喺保安嚟讲咧，都系。即学即做啊， 系啊， 吓、 啊， 即未必系话成为咗，即系佢判断个铁闸状况系点，或者系铁闸嘅维修保养系点，就唔系成为咗硬性规定要处理嘅课程咯。 系咯、啊，我谂冇呢啲咁样嘅即系要求啊，即系入职嘅时候，即系我觉得吓、啊，即系好多保安员个入职咧就真系好快就可以入职噶啦，据我所知就，所以即系未必有咁长嘅时间系等佢整即系做装备嘅嚟去做呢样嘢。 电话旁边呢，我哋不如请嚟另一位嘅物管界嘅代表啊，就係、是、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发言人陈志求嘅。陈志求你好。 係，主持你好。 係。陈志求不如先讲讲啦，其实而家喺保安员呢有冇提供一啲电闸嘅维修保养嘅培训㗎？ 其實咧就保安員就唔應該做呢啲維修保養嘅，即係唔好話淨係單單講呢啲電閘啦。因為喺維修保養嗰啲咧，都係一啲即係涉及到一啲技術啊，或者叫有一啲要求嘅。咁所以咧，其實保安員佢哋喺基本入職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喺相關嘅法例之下咧，佢有個叫做保安業務衞管理條例之下咧，佢就係一啲基本嘅訓練嘅啫。咁都係主要都係有七個啦，即係一個範疇嘅管理培訓啦。但係呢個咧就唔包括呢、這個維修，因為呢個絕對唔係佢哋嘅責任嚟嘅。 係不過，似乎係咪喺大多數情況之下咧，大家都會覺得啊，有個屋苑或者建築物有啲咩事，就揾下保安去睇下先啦。咁然之後先至再睇下係咪要有其他人跟進啦。會唔會都係有一個咁嘅狀況咧？因為睇到咧五宗嘅意外咧，其中四宗都係涉及到保安員㗎。 應該咧就係咧，保安員就負責去睇，就唔係去做維修嘅。睇完之後咧，保安員咧就應該係通知關相關嘅部門咧，或者相關嘅人士咧，就去安排嗰個咧，即係去做一啲維修或者係一啲保養咧。如果係緊急嘅時候咧，佢又或者係需要咧，就負責係圍封咗嗰個現場，令到嗰個現場咧唔會令至到咧，即係有其他即係嗰個使用嘅人士啊，或者行過嘅路過嘅人士咧，係即係構成一個危險。即係佢哋主要嗰個職責咧，就係真係保安嘅工作，咪還原保安咯。 嗱，維修佢唔負責，但操作咧，操作嗰分個訓練咧， 唔需要㗎，唔係佢哋嘅職責。 操作都唔係 OK。 嗱，不如啊，陳志強啊，我哋就嚟七點半新聞啊，七點半新聞之後咧，繼續同你去仔細傾呢個嘅問題啊。電話號碼18723111，咁究竟咧保安員喺日常工作入邊接觸到電閘嘅機會同埋相關嘅知識係點樣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咧講講你嘅意見。定期維修保養又係必要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一率领70人的高规格代表团到北京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多名司局长、公共机构和大型企业成员。李家超說期待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業和政治領袖在論壇上講述香港良好和真實的故事。中聯辦副主任劉光元說，香港法律界作用特殊，前景廣闊大有可為，應該助力一帶一路的法治人民交流。一名中菜餐厅时任主管向下属索取过万元贿款，以协助下属夫妇两人继续获餐厅雇佣同升职，被裁定索取及接受利益、妨碍司法公正等七项罪名成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12个月。案情透露，41岁被告2019年得知一名下属的妻子怀孕，于是向呢名下属索取贿款，令到对方妻子继续受雇佣。被告及后收取一笔10,000元贿款。2021年，被告两度向同一下属索取每月1,000元同另外一笔2,000元的贿款，以协助对方转换岗位，加薪2,000元，并获得晋升。呢名下属担心，如果拒绝被告的要求，对方会在工作上找他麻烦，于是支付2,000元。澳门助理检察长江智涉嫌受贿案在中级法院开审，被控89项罪名的江智在庭上否认控罪，并强调在任助理检察长时是基于案情客观决定将案件归档，亦没有用明示或暗示方式介入同事的案件。控罪至江智为首的4名被告利用职权操控案件进程，收取非法报酬后，替刑事案中受查人士脱罪同取回扣押财物， 四名被告今朝早从路环监狱由囚车押解到中级法院，进入旁听的记者都要事先申请采访证，和公众席人士在开庭前接受安检进入。四名被告分别是江智和他在2000年已经认识的一对商人夫妇，以及这对夫妇的一名做律师的细侄女。法国北部城市阿拉斯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教师死亡，至少两人严重受伤，施袭者被捕，法国反恐检察机构接手调查。外来社工表示，总统马克龙会前往学校视察。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报道，施袭者大约20岁，可能是前学生，据报犯案时曾经高叫真主伟大，死者是法语老师，体育老师亦被刺伤。有传媒就说，施袭者是一名车臣男子，有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安全风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较早前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道路事故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车龙系去到城门隧道嘅管道中间，同埋青沙公路近住长沙环道。现时城门隧道往沙田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象鼻山路往城门隧道方向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路德会吕明才中学。而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上环消防局的坏车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和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出口。而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但是同一方向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而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启隧嘅管道出口，而启德隧道往尖沙咀方向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往西隧同去荃湾嘅车龙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车龙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往旺角近启业村一段较为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的园村一段车多，车龙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的方向车龙到龙日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载大型货物。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年八个星期， 《与 CEO 对话》20年，将会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胡应湘、 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 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家贤。 《与 CEO 对话》20年，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国剧830，袁伟大院 林志伟第一日担任院长联络员，艾先知就同佢讲： 其实我呢一度好简单，拎袋蒸水开车门， 我都惯咗自己做。你只要做好你嘅本分咁就得嘅，最紧要系有责任心。 事实又系咪咁简单呢？ 国剧八三零，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关于啲铁闸啊跌咗落嚟啦，然之后砸伤或者砸死咗咧相关嘅保安嘅人员啦，咁都过去咧发生咗真系好几宗嘅。咁究竟日常个维修保养系点样嘅咧？咁同埋我哋需唔需要强制地应该写到明，就系每隔几耐就应该要去检查一下嗰个嘅闸门咧？咁当然呢个檢查就是講緊又有專業知識的人士去做檢查啦嚇。咁啊，電話號碼18721可以咧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嗱，楊立門，我哋繼續咧就同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發言人陳志求去傾下。陳志求你好。 系你好，系我哋可以继续。 你好，嗱，陈志强，刚才你讲到一点啊，你就话咧，即系保安员咧系唔应该负责依铁闸嘅即系维修嘅工作啦。其实佢只系咧可能去睇，咁然之后维修咧就应该要其他人去负责啦。咁但系当佢睇嘅时候咧，佢可能就要做一个检查嘅动作。检查嘅动作嘅时候，佢就有机会咧会掂到即系嗰个闸门。咁同埋就系当佢掂到闸门，就可能会有机会。即系成为咗，即系如果个铁闸冧咗落嚟咧，成为咗嗰一个嘅意外嘅即系受害人啦。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喺实际嘅工作层面，似乎保安员系咪比较难？你话完全唔触及到个铁闸，系咪都几难嘅一样嘢啊？ 嗱，即系我哋分开嚟讲，保安员咧。佢哋咧，即係每一日日常嗰個巡查嘅工作咧，佢哋只係即係限於係做一個目測，佢哋都唔應該，因為事實上咧就嗱，因為如果你要去做嗰個檢查咧，唔係淨係講鐵閘嘅，譬如即係冇水啊、冇電啊呢啲咁嘅咧，如果佢發覺到係冇燈啊咁樣咧，佢就只係咧就係記錄咗佢咧，就因應嗰個個案嗰個緊急嘅情況咧，佢一定要係盡快通知。咁如果你睇翻咧，即係我哋嗰條即係香港法例第460条咧，佢有條保安及護衞業嗰、那個管理條例裏面咧，佢都有17个單元嘅，即係喺個培訓呢啲保安員嗰、那個過程裏面咧。咁佢哋個培訓咧就集中咗係同保安工作有關。咁當然啦，你話即係嗰啲設施係咪安全咧？呢個佢哋負責去巡查嘅啫，就唔係落手落腳去做嘅。譬如話佢見到嗰度咧冇電啊咁啊，佢唔應該咧，因為佢未受過呢啲訓練噶嘛，佢就唔應該走去即係跳咗掣啊、跳咗 fuse 啊嗰啲咁樣咧，佢都唔應該打嘅。咁同而家係嗰個閘都係一樣。佢見到佢有異樣嘅時候咧，佢就通知翻即係佢個主管啦，或者通知翻如果係有控制室嘅控制室啦，或者係有其他嘅保養部嗰啲咧，就安排一啲合資格嘅人員咧，就去作一個比較深化啲嘅即係檢查，嗰啲可能就真係要查嘢出嚟啦咁樣嚇。咁呢個咧就係保安員一般佢哋嗰個即係嗰個工作嘅程序嚟嘅。咁你睇翻佢哋嗰17个即係喺入職嘅時候嗰個培訓嘅單元裏面咧，係冇話要佢哋咧係即係去落手落腳咧，去檢查嗰啲即係工程上面與工程有關嘅一啲設施嘅。咁就即係我諗啲僱主其實都好清楚嘅。 咁但係 另外再加上咧，就其實咧就即係關於呢個閘呢個事件啦，即係我哋都睇到啦嚇。咁就喺過去嗰幾年已經係有5宗啦，即係涉及到有3宗咧，涉及到有傷亡啦。咁其實即係你睇翻相關嘅法例咧，譬如勞工處啊，勞工處咧亦都有出咗啲閘門嘅工作安全指引嘅指南啦，有啲職安健亦都係有啦，亦都係即係講咗話點樣去檢查啦。咁另外即係機電工程處啊、屋宇署嗰啲咧， 全部都是有相關的指引的。咁呢啲咧都係咧係只係指定係要通常而家嘅管理公司點做咧？呢啲譬如話日日都用嘅設施咧，佢哋通常就每三個月到咧就一定係有日常嘅巡查咧，就係目測啦。咁如果係即係真真正正用工程上面嗰個巡查咧，通常三個月就做一次噶啦，就揾呢啲合資格嘅即係工程人員咧，係真係要即係做一啲測試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最理想嗰個安排。而大部分嘅物業管理公司咧，都係用呢個咁嘅形式，俾咗呢啲咁嘅指引咧，就俾前線嗰啲即係保安人員。即係我哋成日都強調啊，保安人員嘅工作佢只係做保安人員嘅嘢，即係等就唔應該要佢哋即係做埋嗰、那個。即係去檢測呢啲設施咧，甚至乎你要佢維修咧，這個咧，我覺得唔係好恰當嘅。 嗯嗯係嗱，但係就保安員佢哋都會負責去閂嗰道門或者開嗰道門㗎，係咪？即、就、係、是、你翻工放工之後，咁即係你好多時夜晚去啲工業大廈度，你要撳鐘，咁都係個保安員開嗰道電閘俾你入㗎嘛嚇。咁即係佢哋應該要知道，即係佢開嘅時候有啲咩甩級喎，有啲唔妥喎。咁佢係咪真係好警惕咁樣，即刻就要想話俾個上司聽？因為佢係咪有啲特別？你有啲教佢點樣去用呢啲電閘啊？啲電掣點樣開？有些是掩埋，有些是推开，就是这样。这些是不是他们都应该要知道的呢？其实 一般在个操作，这是讲那个操作， 是啊，操作 那个保养维修呢，就有少少不同。 不是保养维修，是操作。 操作上来讲呢，就是啱的， Raymond， 你讲得啱的。就一般来讲呢，都是他们只是现在全部都是用电子的，他只是按个掣的，按个掣开到开不到开不到，那通常就会有一些，如果用电control 唔到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教佢，你就轉翻佢做個手動，用手動嚟到開到，抑或開唔到，咁通常都係呢啲電子鎖嚟嘅，就唔會話去到咧就將只門成個要拆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哋有啲叫做嗰、那個個 door closer 嗰啲咧，佢個頂有個教啊，地又有地教嗰啲，呢啲咧佢哋係唔識得去調教嘅，有陣時就可能調教咗呢啲地教啊，呢、這個喺嗰個門頂嗰個氣鼓嗰啲咧，咁就可能會即係开关得唔顺嘅时候咧，可能就会顺翻，但系始终佢哋都唔系技术人员嚟噶嘛。佢揿嗰个掣，佢负责佢操作，揿嗰度开门、锁门、开门、闩门。如果开门、闩门唔得，就用人手。咁佢一要到人手嘅时候咧，佢同一时间咧就应该系咧就向佢嘅上司咧系报告，如果呢只门咧系有啲问题，唔该你揾人嚟去修理啦。就唔係個保安員去做維修嘅。 咁其實去確保定期有人去維修呢啲嘅設施係個管理公司嘅責任啊。當然唔係前線保安員啦。會唔會佢個上司，即係譬如話嗰個物管公司，抑或係嗰個業主嗰個嘅責任咧？其實 嗱，其實咧就幾方面都有責任嘅。咁通常即係如果係業主佢委託得管理公司去提供我哋呢啲叫設施管理服務啦。咁當然咧就即係佢哋亦都係有一啲工作上面嘅指引啦。咁如果一般嚟講啊，通常都會有一個控制中心嘅，因為呢啲保安員嘅工作啦。咁設施管理係24小時㗎嘛，咁如果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呢，就佢應該就通知返嗰個控制中心，個控制公司即係控制中心嗰個主管呢，佢就因應嗰個問題嘅所在，然後就去調派嗰個工作，譬如話如果呢啲涉及到一啲係工程上面嘅嘢喎，咁佢咪調派一啲即係維修人員去檢查啦。如果你話一啲屋邨屋苑啊，或者一啲大型啲嘅設施呢，通常佢哋都24小時呢係除咗保安員啊、清潔員啊、管理人員之外咧，佢都仲有一啲工程人員嘅，因為佢都會譬如話，佢個嗰啲個保安員佢報咗翻嚟，喂冇水喎，呢度冇電喎，咁啊嗱，呢啲就係比較緊急啲嘅啦。緊急啲嗰啲咧，你嗰個控制中心呢、這個就係佢個功能嚟嘅，佢就即刻要調配，呢啲係緊急啲嘅嘛。 系嗱，陈志求，而家咧，职安嘅建议咧，就系每三个月先至做一次呢啲闸嘅巡查啦。咁但系实际上你自己觉得咧，如果将佢唔系变做一个建议，而系强制，咁喺物管业入边系咪都可以接受到相关嘅安排咧？ 冇嘢嘅，即系呢啲你即系睇翻就系你嗰个物业，你嗰个设施嗰个性质系乜嘢嘛？如果你话咧，即系电闸出咗事，大闸出咗事，你就立例。咁啊，仲有啊，嗰啲制防出事，咁你系咪又立例咧？其实而家咧个法例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法例喺度噶啦，根本就有好多法例噶啦。咁啊，只不过就话即系 呢啲其實好多我哋叫做咧係 common sense 啫嘛，真係一啲即係普通嘅常識嚟嘅啫嘛。你保安員就真係要做保安嘅工作嘛。咁而即係你睇翻咧喺個職安健嘅條例，即係法例第509章嗰度咧，其實都定明咗噶啦。呢、這個即係你僱主嗰個責任、僱員嗰個責任、佔用人嗰個責任，佢呢個咧就法例寫得好清楚，唔係淨係局限喺即係某一啲設施嘅。咁我哋覺得立法咧。就唔係話去到即係咁 detail 咁明細嘅。 但係好實際一個角度就係、是、而家嗰個職安建議啦，每三個月做一次巡查咧，實際究竟係咪真係會大家會去跟嘅咧？呢、這個唔單止係講緊政府物業，亦都講埋啲私人物業，大家係咪真係會去跟嘅咧？同埋經歷過呢幾次事件，其實大家係咪真係即係業界係咪真係知道原來啲電閘係會有引致到人命傷亡嘅危險嘅咧？ 你唔知電閘啊，咁你即係如果你係涉及到呢個大廈管理、物業管理嗰啲咧，其實有好多嘢嘅，電梯嘅安全啦，咁啊，另外一啲機電設施嘅安全啦，即係好多好多嘅。咁最緊要就係咧，嗱，一樣嘢啫，我哋成日都係講咧，係講嗰個記錄。你話你有做，咁你有冇記錄啊？譬如而家電梯真係出過好多事啦，所以咧就即係亦都係有啲即係記錄上面嘅要求。文字上面嘅要求，你幾時去做過，即係做過呢啲咁嘅檢驗？最緊要咧，都係即係大家咧，即係係真係用個心去做咯。你做保養、做維修呢啲咧，就真係嗰、那個即係用，即係你用個記錄白紙一字咧，呢、這個就最清楚嘅。立完例都係咁做嘅啫嘛。即係咁嘅，即係如果你不嬲，你三個月你做完一次之後，你唔係做完就算數，做完之後咧，你有翻曬嗰啲 report 啊，有翻曬嗰啲 log 啊，做咗啲乜嘢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咧，就喺目前嚟講咧。如果我知道咧，就大型屋邨、屋苑啊，一啲大型嘅設施嗰啲咧，其實就即係都，我哋覺得咧就都恰當嘅，即係目前呢個安排啊。 好啊，多谢晒你陈志求，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陈志求咧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发言人啦。嗱，睇翻资料啦，2019年到而家咧发生过五宗咧涉及到铁闸冧落嚟嘅意外嘅，即系最少有五宗啦。咁当中咧有两宗咧系造成有人命嘅死亡嘅吓，有两宗都系有个保安员系不治啦。咁另外咧有三宗咧都系受咗一啲嘅受伤嘅事件。咁亦都咧有两宗咧，其中有两宗、三宗受伤入边有两宗咧，佢嘅受伤咧都系比较严重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继尼日以后，另一个中西非国家加蓬又喺八月底爆发政变，睇嚟中西非嘅政变实在系不一样嘅政变。背后有人民认可是个关键，他们视之为国家难得的第二次独立。换言之，加蓬在1960年8月17日的独立是假的。老百姓认为法国仍然透过久居总统职位的邦哥和他的家族合谋，得以继续榨取加蓬的资源进行新殖民。加蓬虽然有选举，但是每次选举都被邦哥家族导致了不少选票，他们摄取国家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令到他们成为加蓬最有钱的家族。他们被发现一共拥有39间房产和70个银行账户，而且经常是巴黎爱丽舍宫的座上客，亦都同美国关系匪浅，但是就使到人民一穷二白。国际社会口口声声希望稳定加蓬的局势，但是邦哥家族正是加蓬的不稳定来源。这个家族掌控加蓬政坛和国家资源超过半个世纪，老邦哥在位42年，而小邦哥就继承他父亲的总统位置至今14年。人民心中充满愤怒，但是苦无推翻邦哥的机会。加蓬人民认为现在军人用枪杆子停止涉匪继续偷窃加蓬，正所谓造反有理，他们指国际社会应该支持他们的第二次独立，而不是好像非洲联盟这样反过来惩罚他们。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92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杨立门，我哋之前咧节目都有跟进过啦，关于玫瑰岗学校嘅事件啊，志愿就系因为佢嘅办学团体道明会咧喺九月嘅时候就宣布咧，幼稚园同小学部咧会系同思考香港道尔顿学校合并，咁、但系咧津贴中学嘅中学部咧就会由2025到2026学年咧完结之后就会停办噶啦，咁啊之前咧亦都话即系佢哋喺天主教教区嘅协助之下啦，就有另外嘅一间中学咧系会系愿意。是可以俾佢哋嘅学校嘅师生咧，就转去呢一间中学嗰度就读嘅。咁、但系咧，就睇到啦，有佢哋嘅学生咧拍咗一条嘅短片上载喺社交网站嘅。嗰条短片咧就系俾行政长官李家超嘅。咁啊，希望咧系特首可以关注到佢哋嘅事件嘅。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其中一位有份参与拍摄嘅玫瑰岗中学嘅学生啊，叶同学啊，叶同学。你好， 你好啊， 系叶同学啊，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你哋点解会拍呢条片嘅咧？ 其实我哋拍呢条片嘅初衷系希望更多人了解到我哋学校啦，我哋希望有个新嘅校舍，等我哋可以一班同学喺熟悉嘅环境下继续学习咯。 咁你哋拍咗呢条片之后，其实政府嗰方面有冇啲咩回应咧？你哋有冇听到啊？ 我哋暂时冇唔知道任何资讯啦，净系教育局局长寻日就有发表少意见，我哋目前净系知道呢个资讯。 留意到咧，嗰条片入边咧，其实就即系你哋好多同学啦，系有参与啦。咁啊，亦都有一位同学嘅代表咧，就读咗你哋嘅信啦，吓。咁咧喺个发言入边咧，就有提到嘅，即系明白到办学团体道明会嘅困难，但系就表示咧，你哋唔能够接受，亦都唔愿意接受咧，而家道明会佢哋嘅安排嘅。咁亦都讲咧，就系你哋嘅学校就好似你哋第二个屋企一样啦。咁你表达咗呢个意见啦，但係其实学校佢都有其他嘅一啲嘅建议呢俾你哋，譬如就係同另外嘅一间学校呢可以俾你哋转过去嘅。咁其实你哋係你哋作为同学啦，係点样去考虑而家办学团体俾你哋嘅方案呢？ 其实我觉得转去另一间学校即係合并呢係唔係最好嘅方案囉。因为我哋好难适应啦，即係未必，因为佢哋原本 ，sorry， 系，叶同学可能系行开咗吓，咁我哋睇下咧，可唔可以揾翻等阿叶同学咧转头翻翻嚟啊，继续咧答我哋嘅问题嘅。咁不过杨立门即系睇到咧喺条片入边啦，就当然就系佢系带领咗49位咧，佢哋今个年度嘅领袖生同埋风纪生啦。不过佢哋代表咧就系代表咗佢哋自己嘅同学，咁所以喺度亦都睇到咧，似乎即系同学佢哋作为学校嘅一个持份者，佢哋嘅感受、佢哋嘅睇法，有冇喺事件之中咧系获得即系重视同埋强调嘅咧？咁呢个咧会系一个都系大家要关注嘅一啲嘅地方嚟啦。咁所以喺呢个片拍咗之后咧，上载咗之后咧，就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佢就话非常关注同学喺短片嘅情绪嘅表现，亦都希望办学团体同学校啦、家长啦同埋同学咧坦诚沟通，将务实同理性嘅安排同埋可行同不可行嘅安排咧，都俾唔同持份者知道，避免在过程当中有误解，可以强调一样。 是啊，吓咁其实你话方案就其实佢有好几个添嘅吓，咁但系咧就政府一路都冇表态，究竟边一个系会系可行咧，亦或系佢哋会喜欢见到边一个咧？咁样即系佢完全咧系由得翻即系嗰个办学团体去决定嘅，因为根本呢个世界上你又唔可以阻止一個辦學團體放棄佢個辦學權嘅嚇，咁因此佢哋有自己有個問題啊嘛，辦學團體，咁佢話我唔再做啦咁樣，咁因此咧政府亦都有好係好難係話去你唔可以放棄，你一定要繼續辦落去，咁又唔得嘅，咁因此有好多個方案啦嚇，譬如話而家即係有大家都見到，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幫手諗一諗啦。 嗱，繼續咧揾翻葉同學翻嚟，葉同學你好。 系你好。 嗱，不如咁讲啊，我哋不如集中喺教育局长啊蔡若莲佢个回应啦。佢就话即系希望办学团体系同你哋咧能够坦诚沟通啦，系将可行同唔可行嘅安排咧都俾大家知道，即系避免喺过程当中有误解。实际上即系喺成个过程入边，校方有冇同你哋仔细解释乜嘢系做到，乜嘢系做唔到噶啦？ 办学团体系到发校呢个消息，至今系完全冇咨询我哋呢班学生，同埋同我哋讲有关嘅方案，而我哋所有得到嘅资讯都系由老师啊、媒体去报道咯。而我哋唯一可以表达我哋嘅意见，就系透过老师。 咁其实你哋学校救生会都有一个新方案噶，就系话即系由佢哋接手去做啦。咁然之后就叫政府俾多个俾翻一个新嘅校舍俾你哋，咁就可以留翻啲先生啊，咁样成个学校可以补翻个名啊，咁样即系你哋嗰个历史六十几年啊嘛吓。咁呢个方案你哋觉得好唔好咧？ 虽 然呢个未必可行嘅呢样嘢系嘛， 系机会可能未啊，但系我觉得系冇办法。之中最好的方案，因为我们可以全体师生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下继续学习，我们都有因为我们老师是由高中跟到我们现在的嘛，我们习惯了他教学模式，他都知道我们进度，这样会我们考试那些即是考 DSE 呢，如果转了老师的话就很难跟到咯，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合即是政府俾一笪地，我哋自己再搞落去嘅话，会好过同人哋合并咯。 即系其实都系希望原校过渡啦。咁最后咧，大概半分钟时间咧，好快地问，喺呢条片上载咗之后咧，其实校方或者系办学团体咧，有冇啲乜嘢表示啊？ 办学团体系冇任何表示嘅，但系我哋知道听日会有个家长会，可能就会留待。听日嘅宣布 咯，校长咧，校长或学校有冇同你哋倾过？ 校长 拍完条片之后， 未有任何嘅 表示。 冇倾过，冇 倾。系好啊，多谢晒你啊，叶同学，亦都留意住咧事件嘅发展啦。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杨立门，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